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今日讲古仔啊，耀展。 通常我讲先嘅呢句 系咩？我俾我老师， 因为我要报时啊。 系咩？ 而家今日2月25号系嘛？ 系。 晏夜黄昏嘅6:15。 你又学埋王家卫啲嘢啊？ 唔係，我哋真係要話俾人聽，而家係收咗市， 係 咪？ 你就係即叫即正嘅。係 啦，係啦，係啦，我哋呢啲好好 precise 嘅做嘢 ，OK？ 冇錯。 咁即係春命完咗啦。 咦，係喎，呢個係第一集春命之後嘅第一個節目。 係啦 ，Week 嘅第一個節目 ，Week 第六個節目啊。 係啊， 可以直擊報導呢個春命嘅。 咁冇咩直擊報導嘅，咁大家食下嘢啫 ，OK？ 咁好多謝大家啦，咁就好賞面啦，咁當日亦都係好多人啦。 係，冇錯。 可以媲美 TVB 嘅台慶啦。 唔係嘛？ 雖則就冇選呢個嘅全年最佳網上節目啊嗰啲咁嘅嘢，但係都 OK 啦。咁多謝大家啦。 係多謝多謝。咁希望冇嚇親耀展嗰啲，自己有嗰啲。 啊冇。冇絕對冇嘅，佢哋咩未見過，咩風浪未見過啊！ 你真係 係嘛？ 冇錯冇錯， 跌到雲頂得住， 係 升到爆， 係 笑住受，同埋 OK 嘅 ，OK OK 冇問題冇問題。 係 咁啊，當日咗好多人都問過隻船仔啦，咁啊，所以今日一定唔講船仔都唔得㗎啦。 點嗰場？ 係啦，咁就今日就出咗通告，係啦，咁就發個 CB， 係。 咁個 CB 總額呢就係10億港元， 好少啫 嘅可換股債券，係啦， 係 咁嗰個嘅兑換價呢就係 1.05， 咁就係比起2月21日，即係認購協議日期嘅最後交易日再之前嘅5個交易嘅平均價1.47呢就折讓 28.57% 嘅。 差不多三成係啦。 係啦，咁呢個就解釋咗第一個疑問啦，就係、是、之前點解係咁要撳價啦。係啦，咁我唔講得點解要撳價㗎嘛。係咪如果唔撳價七谷嘅夾都想過六過七，咁個 discount 咪好大囉。咁你話唔係喎，夾咗上去咁佢嗰個價 size point 咪 高啲咯， 一個2.5倍咪得咯。 係， 咁你啲數係要計到噶嘛？咁人哋係拎得起嗰啲錢就係嗰啲錢嘅，大佬。 冇，哇！呢、這個已經好明 白了。所以就要撳價嘅，咁所以即係上個禮拜我講話有啲500一股啊，500一手，你懟下懟下，淹下淹下嗰啲，嗰啲係撳價。UBS 啲牌都係撳價盤嚟嘅 ，OK？ 哦。 咁就我一路睇啲 announcement 睇落去啦。 係。 咁就換完之後咧。就嗰個經擴大嗰個發行股本呢就係、是、大概 12%， OK， 就未 trigger 一個嘅全面收購嘅 12%， 咁即係話呢次係一個第一 round 嘅試水嚟嘅、OK， 咁就買嘅人呢就佢就話基金啦， 係 細咁講㗎啦，係 基金計基金嘅，計基金散户咩 計基金㗎啦，即係第一先頭部隊就一定係拍個基金入去嘅，咁、你問我喂點解咁做呢？唔係最後個幕後個買家提出个开一个价出嚟全购咧，咁当然我都想即收钱即搞掂， 系 咁啊！但系呢啲嘢财务上安排或者结构上安排唔到我哋话事嘅。 唔系咁好简单啫，即系你打仗你都唔会即刻主力出击先噶啦， 系啦， 先头部。 当然大家都想主力出击，快啲打完场仗， 听下 吓，跟住就收钱走人咁样玩个第二只。咁但系冇办法，你今次佢要行呢一步咧，咁时间系会耐啲嘅。时间会耐啲吓，咁就 始终 size 好大啦，即系呢间嘢 size 大啦。 系 size 好大嘅， 牵涉嘅嘢又多啦。 系啦，咁差唔多系成过百亿嘅一个嘅收购啦。咁即系嗰个嘅行使期咧就2.5年嚟嘅。咁其实时间咧，几时嘅行使期咧，其实就唔关键嘅，咁一定系会行使嘅，1.05，咁所以即系其实个底线就系1.05噶啦，个价 系， 即系当然你话金融海啸跌穿1.05，冇人吹得佢涨啦， 系 咪，咁但系即系呢间deal里边第一口咧就1.05嘅， 即系话佢哋嘅合作里边咧。就呢個1.05嘅呢個十億噶嘛，十億錢啊嘛，其實就已經係當係佢收佢一部分啦，即係可以咁樣假設啦，已經 係啦。咁所以咧就其實你可以度，你其實你大概可以估到嗰個環境嘅，但約莫計到嘅。佢個 NAV 我計佢2.5港紙啦 ，OK， 係2.5港紙啦。咁佢而家用咗1.05去收12% 翻嚟，咁另外佢仲有幾十%要收翻嚟噶啦。咁如果 NAV 係2.0 兩個半。咁而家你夾夾埋埋 total 嘅收購價，即係譬如你假設佢收咗 75% 咁嘅話咧，就有兩個半樓上咧，即係話下一彎佢要提，真係後邊嗰個人要提出嚟嘅話咧，就一定會係兩個半以上個價噶啦。咁所以同我之前即係喺春明有啲人都問我個情況係點，我都話如果係有萬一假設。咁好彩，即係有人收嘅話咧，個價就喺兩個半至到三蚊，就係咁解嘅。 嗯， 係啦，因為三蚊樓上嘅話咧，就會 over 咗好多噶啦。 係， 因為你有12% 已經係1.05借咗翻嚟噶啦嘛。 係， 咁啊，所以即係呢樣嘢大家要留意一下啦。所以時間係唔係好關係嘅。 嗯， 就算你話嗰個 CB 係十年嘅，或者兩個月嘅，其實完全係唔關事， 唔貴個重點， 唔係重點嚟。 所以即係呢個公佈咧，其實啊，即係耀川覺得可以。即係大家消化完咧，其實可以稍為即係覺得合理嘅，即係少少安心。 係啦，係啦，係啦。 Okay. 但係個問題就是、當然即係可能會有人話：，喂，你即刻後面嗰個開個價出嚟，搞掂佢，咪得咯。 其實咁先驚嘅，你問我坦白講，嗰啲就好快賺水嘅，嗰啲就 哦咁咪快咯，就大家都想快嘅啫，係咪？ 咁啊係。 咁就嗱其實成個deal就冇乜特別嘢㗎啦，後面嗰、那個即係嗰啲基金。大家都知道，即係其實國內有啲基金都係會做呢啲嘢，即係先頭部隊嚇、即係所謂嘅白武士走出嚟咁樣嘅嚇。咁啊，但係當然最後嗰個人就一定唔係呢個基金㗎啦嚇。咁、好多人就話喂317咁都升咗好多咯。咁317同依只嘅船仔個deal咧，基本上係完全係兩回事嘅，係不能作比較嘅。即係但同一個 industry。受同一個 industry 嘅環境影響，317就升咗好多。 嗯， 啊，點解呢只船仔咧好似冇升過咁樣？ 係 咁、但係317嗰陣時個deal就係317去買嘢嘛，或者係同另一間嘢合買嘛。咁而家呢只船仔係俾人買嘛，所以兩樣即係個角度唔同嘅。 係 即係譬如你話茶餐廳應該好好生意㗎，咁你會喺街又見到有啲茶餐廳執笠，有啲茶餐廳真係上市咁樣嚇，咁同一個行業，但係佢做法係完全唔同㗎嚇，所以你係唔應該同317個股價嗰個走勢去比嘅。 即係行業咧就係類似，但係咧成喺個收購嗰個課題就兩件事嘅。係 啦係啦，完全兩回事，係調翻轉。如果你要比較嘅話咧，其實你應該係比較順豐光電1165嘅， 嗯， 就係1165嘅。嗱1165咧就係借咗隻無石上德。翻嚟，無石上德翻嚟，咁兩間其實都天殘地缺嘅，無石上德直頭執得咁滯啦，咁就1165亦都唔見得好嘢嚟嘅，順豐光電咁啊就係用咗順豐光電嚟到嚼只無石上德，食咗只無石上德，咁但係你話順豐光電後邊係咪真係順豐光電去買無石上德咧？就大家都知應該唔係啦，有好有機會咧就係無石市政府嚟嘅，其實後邊嗰、那個，咁、其實嗰個deal就類似，亦都係之前咧就發 CB 嘅。 嗯， 順豐光電係發 CB， 咁嗰陣時佢發個 CB 咧，應該就係喺9月同11月就發個 CB， 跟住12月咧就 exercise 噶啦。 嗯， 咁、嗰個 CB 我冇記錯應該10年嘅，但佢兩三個月一定會 exercise， 嗰個年期只係一個。即係一定要有個年期。 再講係嗰其實只不過個債券嗰年期囉，重點係嗰個可以變成即係可換股。 係啦。 嗰個係重點。 係啦，咁跟住就佢換咗股之後呢，大家 confirm 咗呢單嘢呢，咁個股價就升嘅。 禮正。 咁所以如果你話隻船仔你要再爆多一陣嘅話呢，就等下真係要等佢 convert 啦，咁可能係兩個月，可能三個月，可能兩年三年，唔會三年嘅，因為個列期係兩年半啦嚇，咁應該就唔會咁耐嘅嚇。 咁啊有又冇啦，嗱即係之前春明之前咧個市興興冚冚嘅時候咧， 係啦， 即係大家又心急啦，隻船都未開嘅，咁啊今日有啲風浪咧。咁啊，即係佢又調翻轉又定啲。 係啦， 不過今日都算係有啲波幅喎。 今日有啲波幅嘅，咁我會咁講啦，就係話上兩個禮拜你見嗰啲撳價應該唔會再出現㗎啦，唔會咁煩㗎啦。咁但係你話今日唔爆上去嘅，咁啊第一個市就跌啦。第二樣嘢始終佢辣到上個半又企唔穩咧，實有人會覺得。喂，你出咗消息噶咯，咁我要等，咁我要走先噶咯， 嘔咁啲出嚟啊！ 又要嘔咁啲出嚟，因為其實你哋我又唔覺得你哋會蝕錢，你應該一個三毫零買嘅啫。嗰日春明好多人都講，佢都係一個三毫四啊，一個三毫二嗰啲位嘅。咁其實你仲有成毫零紙喺上邊睇緊嘅。咁你其實你又唔需要太 panic。咁但係你話我想快收錢， 我都想。 是 不是咁但係似乎而家呢間deal嘅安排，因為我都知㗎啦，佢見到佢撳價。如果你話係後面嗰個人直接提個 GO 價出嚟，收購價出嚟嘅話呢，佢點會撳你個價啊？佢直接踩到上去2.7-2.8俾你添啦，係咪咁？但係見到佢之前用 UBS 啊幾個牌啊咁樣撳法呢，就知道一定係會行 CB 㗎啦。呢個係一個好typical 嘅買殼嘅一個嘅過程嚟嘅，買殼通常都係發咗個 CB 先嘅，好多好多都係咁嘅 case 㗎啦。 呢、這個其實就即係發咗 CB， 其實就暗馬底都傾掂咗數， 傾掂曬數㗎啦，即係其實張志榮已經喺單deal裏面呢，你係冇聲出㗎啦，總之我計曬數㗎啦，我一二三幾個 step 咁樣點樣做，跟住你就閃埋佢啦，咁樣就計曬數㗎啦，咁所以就你大家都係要等時間嘅啫，你等唔到嘅你走嘅我冇所謂嘅，嗰日春明有人講喂我等唔到要走嘅話，一個其他股要買嘅冇問題嘅，你唔會對我唔住㗎 ,ok, 我都相信你哋唔會沽散佢嘅、你冇可能沽散佢嘅， 因為你嘗試過沽唔散， 係啦，嘗試我哋都嘗試沽散佢，都沽唔散嘅 ，OK 嚇， 沽唔散好 嘅 ，Kevin 好清楚啦嚇， 哇咁講， 沽唔散，今日都嘗試有人想沽散都沽唔散嘅， 係亦都係我哋今日嘗試夾高，亦都夾唔高， 都係夾，係都係夾唔高，亦都沽唔散，係因為即係始終過半一個阻力啦，因為係高位嚟嘅。 我估計咧，就先阿耀尊話，即係譬如可能最初時節目出嗰時候就有一班聽眾就可能一個三個幾嗰班啦，咁可能有啲咧就會一個時候幾之後先上船。咁可能等咗咁耐，今日過半，咁咪可能有啲就好似咁緩緩馬咁樣 囉。因為有啲一個三毫幾可能有啲過半走咗，我哋有人會覺得就係話過半你都未必一次過衝到啦，不如我走咗去先，你過四我又買返，咁樣一定會有啲咁嘅位，呢隻高位阻力就會咁樣形成㗎啦。咁但係即係總之咁講，之前同你講嘅 story 裏面嘅人物呢啲角色係冇變過嘅，嗰啲公司名亦都係冇變過嘅，不過而家多咗一個過程，就係佢有一個 CB 嘅安排啫，咁如果你照翻順豐光電嘅話咧，大概三個月時間啦。順豐光電係熬咗三個月㗎，熬到你暈咗喺度嘅，跟住又爆咗幾倍上去嘅。咁今次值唔值得等咧？等呢幾個月你等唔等到咧？還是可能原來唔使等咧？咁我唔知道。 又你預先你覺得呢個兩會唔會令到，即係會唔會等佢兩會之後啊？即係先， 我會 係嘛？ 仲有幾日啫嘛？ 係啊，你明明有啲諗住兩會即係即刻轉噶嘛？ 你其實兩會你冇咩好轉啦，係嘛？你醫藥股已經炒咗上去啦，又今日跌翻啦，咁就鳳凰醫療都跌啦，上個禮拜講鳳凰醫療就跌咗啦，咁就復星醫療又繼續升啦，四環嗰啲又跌啦，冚唪唥都跌緊啦，因為升咗好多，咁你環保嗰啲今朝都係威係勢嘅。咁但係退到眼就見到 A 股咁冧法又腳軟咗啦。 係。 咁但係就你要褪錢過去炒兩會嘅冇問題嘅。咁我諗呢一期佢都係大概喺會試係咁試過半呢啲位囉。試完上又試下咁樣囉。 話宇宙先講幾樣嘢。咁嗱幾個股仔睇想揀講邊樣先啦。第股市故事一今日嘅內地股市跌。故事。 好冧喎跌得。 係啦。故事二呢就都可能相關嘅。就係應該琴日定好似琴日就呢個內地嘅劈價，內房大冧， 內房大冧啊！ 故事三就係呢個美股創新高， 係 故事四就是匯豐業績，你想講邊個咧？我哋呢個之前我哋之前冇夾過，問阿姚姐喂，今日講咩股？你話 最大家驚嘅就係 A 股先啦 ，A 股先啦， 即係馬年第一撲啊嘛， 第一撲 係馬年到而家其實 A 股總體除咗呢兩日啦，係 very OK 啊嘛。 唔係咁嗱，姚姐上次講過啦，馬年一開始嘅時嗰下唔撲咧，其實真係好犀利嘅， 就已經好犀利㗎啦。但係佢點知佢呢兩日撲咧，又真係撲得又幾犀利嘅？ 係咪真係好犀利咧？ 都幾犀利㗎，即係碌成啦，碌咗成百幾點落嚟 㗎。 係咁就。上個禮拜都仲有睇緊，喂2.18啊，有冇機會衝啊？唔使啦，而家嘣一聲都冧咗落嚟啦。咁人民幣貶值啊嘛， 係喎、 哦，人民幣貶值 四日， 連五日啦， 計埋 今日連貶五日啦，咁係咪即係大行就話，即係中國政府想做條人民幣走廊？ 系 上下限有條走廊， 擘闊走廊， 系啦，擘闊你睇下你頂得幾耐？咁如果係咁樣，梗係離奇啦！ 一字馬擘， 即係個走廊上邊嗰邊咧，就用咗十幾年時間去整啦。咁而家下邊嗰邊即係貶值嗰邊啦，又十幾年咯，咁即係貶十幾年， 係 上下各十五年咁樣夾埋30年之後咧，人民幣就可以自由兑換啦。 我真係好多問題唔好明啊嘛，點解人民幣貶值會一個壞？點解會咁？點解會壞消息先咧？其實 心理上唔好受咯，你對於國內人嚟講，其實人民幣升值同 A 股有毫無關係 如果人民币升值 ，A 股系会跟升嘅。 人民币升值同 H 股可能有啲关 系。系啦系啦，呢样嘢真系真系有汇兑风险噶嘛？人民币嗰样嘢。 系 吓，咁啊，所以睇下你点睇啦。 嗯。 吓，咁人民币升值其实同 A 股真系冇乜关 系 嘅。系。吓，因为你话好惊人民币升值，因为你揸人民币资产，人民币升值对你，人民币贬值对你冇好处啦。 系。 咁但系你系 A 股投资者，你咪沽 A 股咯。 嗯。 你都系揸翻人民币啫。 系啊。 即系如果你有门路，你沽咗啲几股， 收美金， 转人民币，你转去美金嘅，咁啊两你咁你巴闭啦。 系。 啊，咁但系其实对于 A 股嚟讲冇意思，但系只系心理上咯。 嗯。 啊，你买紧啲升值嘅嘢，就永远感觉上好过买啲贬紧值嘅嘢噶嘛。 系嘅， 啊，咁同埋咁多年都升值，你而家贬值又俾人感觉上就系话你个政策系咪调整啊？习近平系咪唔掂啊？咁样吓， 嗯， 因为即系你知国内噶啦，其实美金都系咁样的。 唔系我唔明咧，就是，之前一升值嘅时候咧，就有叫苦连天啊嘛， 系 吓，啊，又唉又通胀啊，又揿唔到啊，楼价又升啊，啲厂又冧晒 啊，一贬值就系，是。哎呀，又貶值啊！喂，咁好負面喎， 啊。唔係，其實呢個世界咧，啲人係好蠢嘅，我覺得。即係呢個世界，地球有幾多人啊？50亿人啊？ 有冇咁多咩？差唔多啦。 有啊，有50亿，有40几亿人都好鬼蠢嘅。即係佢哋睇嘅嘢咧，就唔似即係我哋咁，唔似阿 Kelvin 你咁叻。 哇哇！ 咪阿 Jace 嚟到。 係 Jace，Jace 嚟到。 Hello。 係啊 ，Jace 冇去春茗嘅。 係。 我係因為 阿的爆咗你啊！ 咪佢爆咗我 咩？爆咗你又要你生日啦，係 啊。我生日，唔係咁啱，我係去咗旅行嘅，之前已經知㗎啦，不過我懷疑佢係特登揀。 佢特登㗎，佢特登㗎，佢同我講㗎，佢話費事見到你啊，特登。 佢觸景傷情啊！ 我知佢飲得好開心㗎，因為 佢話佢係咁劈㗎，佢嗰日 係啊，佢話係咁劈啊， 係啊， 我知啊，佢好奇怪，好搞笑，呢度講少少其他嘢，佢就係佢飲醉咗啦，佢話，跟住佢之後又 send message 俾我話佢醉咯。 哇 哇 哇！今日有故仔，唉， 真係咁都得嘅，真係講呢啲， 講呢啲嘅，係啦，都 happy birthday 啊！ 系啦 ，Happy Birthday 啊！又大个女啦，啊咁就咁讲啦，即系人系有时候咧睇嘢好直接嘅， 情绪化。 其实美金都系咁样嘅， 系。 如果你系美国总统，你系临竞选之前咧，你硬系要做起个美金嘅，因为美国有啲人咧投必票俾边个咧，佢会觉得喂你令到个美金升。我又覺得威啲喎，咁我投俾你嘅，真係會咁嘅。 配套嚟嘅，就美金升同埋要出個報告，就話人民幣咧就控制個匯率。 係真係有人會咁諗，哇！你做總統嗰陣時候，美金係咁跌嘅， 係， 咁你一定係做得唔好，美金先跌㗎啦，咁我唔會投票俾你㗎啦，咁樣，係， 嗯， 有咁樣嘅，咁， 嗯， 所以人民幣仲更加嘅，哇！江澤民年代跟住胡溫年代係咁升嘅，你到習近平你跌。 但其實唔係我 其實貨幣升跌唔關你個政績事啊嘛，基本上 一來唔關事啦，二來佢要升有幾難啫，佢話啫嘛，佢自己定個定匯率咪得咯。 係啊，你係咁講。 頂多同個遠期差好遠啫嘛。 咁好多解釋嘅人民幣貶值，包括掃黃啦。 嗯。 嚇，啊，咁你即係你知阿牛都少咗翻大陸。 哇，差好遠。 少咗搶錢。 係。 人民幣需求跌咗，咁呢啲。 原來就係因為咁。 因為一個人去少咗， 係啊，唔係牛帶好多人去噶嘛， 係，我唔係，我唔敢講，你 做咩佢帶埋你去？ 唔係，我驚佢過唔到關咗嘅， 我唔會阿牛呢排話會少過關， 唔係牛帶啲人去食嘢啫， 食嘢買嘢， 係啦， 真係最識食啊， 好識食嘅阿牛，係咁啊，人民幣貶值啦，咁啊令到大家心裏邊就唔好受啦， 冇錯， 咁啊所以就 A 股就跌到阿媽都唔認得啦 ，OK 好。 咁跟住你就有幾樣嘢 咁啊，相關都可以講埋個劈價嘅潮啦。 哇，劈價潮好玩！ 哇，內房好耐冇提過喎。 極今次劈價玩得開心， 係 因為杭州劈價嘅， 係 杭州就好少劈價嘅。 嗯， 因為中國啲有錢佬咧，大家都知，你幾有錢都好，你冇層杭州樓咧，你俾人睇唔起嘅， 簡直係 你絕對要有杭州樓嘅。 就好似你去旅行，如果你唔係去呢個海南島。 系啦，你唔系男人嚟嘅，你唔可能到 系啦。 即系杭州，你知杭州有个西湖啦 ，Jason 去杭州 冇去过， 有个西湖啦，西湖即系西湖一定有侧边噶嘛，唔系叫湖，嗰个叫海啦，系咪？西湖就有啲侧边围住佢，咁你 系 大多有钱佬咧，你侧边咧一定有层楼嘅，你讲紧啲过百亿嗰啲啊，你冇嘅话咧，你系唔掂嘅。你俾人睇少嘅，咁啊，所以杭州樓咧就係大家即係全國係爭嘅。 嗯， 咁就好似係禮拜六定禮拜日咧，杭州有兩個盤推出。 誒，補充少少嗱，即係再炒起咧，就要多得到電影《非誠勿擾》。 係 係啦，有冇睇過啊 ？J 都係冇睇， 都係冇睇，唔緊要。 我有睇，不過瞓咗覺啫。 唔緊要， 即係同冇睇差唔多。 真係冇睇。 但係當中裏邊嗰啲杭州 即係嗰啲哇，即係嗰啲美景真係冇。 其實邊有美景啊？杭州，杭州唔適合人類居住嘅。 點解？ 因為以前杭州咧係避暑勝地嚟嘅，但係而家杭州夏天咧係熱到你冇辦法容忍嘅，係冇辦法容忍到。 呢啲 所以你知唔知啊？同 Kelvin 你有關，你知杭州最多係咩啊？ 紅酒啊， 紅酒啊， 係 嗰啲酒嗰啲。 酒窖， 酒窖， 酒窖， 即系全部喺地下嘅，吓、 嗯， 因为佢地下掘落去咧，你喺杭州西湖侧边吓，全部就 系 有个湖水， 要湿到啱啱， 上边就热到你爆爆灯， 系， 但系嗰个地窖咧就好舒服嘅，吓、 嗯、 就系、是、所以好多有钱佬咧就买上边，就买埋下边咧就做红酒地窖， 哇，你咁讲， 好大，我见嗰啲 系 千几二千尺嘅， 系， 好犀利嘅， 你咁讲仲惊，咁点解会劈价咧？ 系啦，咁啊试完今次咧，嗰、那个劈价又好鬼搞笑，有个新盘出嚟啦，就减价2000， 二千 咁啊 OK 嘅，2000一瓶买人民币 ，OK， 减价2000，咁啊好多人见到，哇减价，我咪冲入去买咯， 系 咪难得有人减价嘛，咁啊笋盘嚟噶嘛， 系， 咁点知隔篱个盘咧好衰唔衰，见到你减2000咧，好，我减3000。咁亦都無可厚非嘅，咁你咁樣減2000，我減3000搶你客啫嘛。咁但係問題就出於大陸啦。嗱，減2000嗰個已經有一扎人去買啊嘛。點、知你我買完之後你減3000喎。咁即係我買咗我即刻跌1000喎。 嗯。 咁跟住嗰班人呢，啱啱買咗減2000個盤啲人呢，就即刻衝去減3000個盤呢， 扣彈 就見嘢就打。 喂，咁樣 見人就打，見到嗰啲大廈啲模型呢就掟爛佢。喂，你冇理由減㗎，我啱啱嗰個減2000。买咗，你减3000，我即刻输1000。你要减3000，你早啲同我讲啊嘛。 喂，如果股票系咁都咁都 OK 喎。 咁呢啲其实即系始终都系个别例子，不过大家就惊咧，即系又上报纸啊。 哦， 就中央就可能会见到，哇，原来你哋喂减得多，你又闹啊。 系。 喂，又要抢，又要打，又要剩啊，咁啊惊中央会出手咁样。 就咁啦。 系啦，但系跟基本上就我都讲啊，就系、是、话你唔打楼价都要打地价噶啦， 唔系即系 地价，即系楼价就好似癫癫，有少少疯癫，又打又剩，地价咧就悄悄然咧又创新高，吓、 嗯、 咁、啊、所以阿公就见到你班友仔你唔炒楼，原来炒地，咪一样死， 咁咪洗下， 会调控地价就真系唔奇噶呢样嘢， 咪洗下个太平地咯， 系啦， 咁但系即系内房都跌得几夸张。 好啩， 因为讲咁多板块升，其实冇乜点特别提过内房咁 啊， 好似、 啊、 但跌就有佢份喎。 系啊，咁咪、啊、你国内里边咧有两个内房，有两个地方啲内房咧系最硬一个，啱讲杭州啦。 嗯， 嗱杭州好奇怪喎、啊，你未去杭州介绍杭州啦。杭州系一个不适合人类居住啊，系好贵嘅， 只适合避暑。 避暑都唔得，你避暑你唔好行出街，真系热到你40几度噶。 只适合炫耀，摆低啲钱炫耀。 系啦、啊，你真系只适合炫耀嘅啫。咁杭州市側邊就係蕭山， 蕭山， 蕭山唔係蕭山，係蕭山， 係 啊，蕭山咧就係比杭州窮啲嘅，但係裏邊啲樓咧係唔會跌嘅， 點解咧？ 因為啲人一跌咧唔會賣嘅。即系冇价根本，同南京一样嘅。 嗯， 即系佢哋成个市啲人咧系唔容许见到有人系劈价去卖楼嘅。 嗯， 即系就算就譬如 Kelvin 啦 ，Jason 你有层楼喺嗰度， 系 你等钱使， 系你唔放得， 你唔放得噶，你摆个盘出嚟，你减价咧，成条街啲人打你 嘅。咁大镬嘅？ 众志 系啊，众志之的噶，边个哇？边个摆个地产嗰度平咗咁多噶？话 Jason 咩等钱使？哇！真系你唔好出街啊！真系南京就系真系咁嘅情况，所以南京系一路以嚟咧个价都唔跌嘅。 啊，咁想买都冇得买咯，真系。 系啊，想买都冇得买。 咁其实冇用噶，又冇得买，冇得卖。 系啊，假噶，系噶，真系噶。吓、啊，咁所以好多即系譬如南京啊、杭州啲人，即系啲后生仔都话咧，根本就冇可能买楼噶。 嗯， 你等个市跌想买楼，个市系唔会跌俾你睇嘅。 嗯， 吓、啊，咁所以见到有啲新盘出嚟咧，叫减价咧，啲人就冲入去噶啦。你减得多就冲入去打你咁样，吓、啊，即系高普变态。咁啊，依单嘢就上咗去人民日报嘛。 系， 咁、啊、就搞满城风雨咯。 咪中咗少少，好似啲连啲水泥都淋埋。 系啊，跟住又话呢个嘅兴业银行同埋交通银行，交通银行啊否认咗。就话唔贷款落去按揭房地产， 喂要按 揭，连水泥都唔贷款，水泥话都唔关我事啊，大佬啊，即楼都唔俾你起啊，你有钱起楼我都唔俾水泥你，我 ban 晒啲水泥公司，咁啊搞到啲水泥股哇冇贷款，咁其实水泥股要咩贷款？ 唔係即係其實佢又話啲發展商，你唔我唔會借錢俾你去買水泥起樓，係、 嗯、 總之個皮都唔俾你起。 即係拎個大聲公出嚟講，樓價冇得升，地價冇得升咁樣咯。 係啦，總之你哋都唔好起樓，總之乜都冇， 係 就得㗎啦。咁啊， 咦咁咪要暫停營業一陣咯？ 係啊，咁唔係你都唔用水泥起咯。你用啲紙摺咯，摺摺兩層出嚟。 興業咧就地價度有冇補充啊？ 冇。 你覺得兩會之後會唔會啊？即係 唔知啊。兩會而家就好有機會就係調控地價咯。 調控地價啦， 調控地價咯。 唔係有陣時 即係你嗰啲地價成日都創新高咧，尤其是廣州就創一達天價地，咁全部左手交右手嘅。 嗯。 即係我交俾阿 Jace 交俾你，跟住每一家交咧就多咗100亿，咁到最後就周通街講，哇又有地王啦咁樣，跟住你有地王，自不然個樓價就會升㗎啦嘛。 咪以前地王係好重要㗎嘛，因為啲市政府啊等等嗰啲， 而家好大鑊㗎，你出地王， 係咯， 你廣州啊仲係， 係 嚴打喎、 啊，嗯， 你嚴打出地王，我唔嚴打你咪癲， 係 啊咁啊，所以唔得嘅。你要內斂噶嘛而家 ？O K， 你不能炫富噶嘛？你有啲市咧要 後窮 噶， 低調啲， 要低調啲噶，如果唔係嚼你嘅真係。 都唔係忍好耐啫，忍多幾個禮拜咪得咯，咪又開出嚟啊！ 阿牛都話五月啦，我都話五月啦， 係咩？ 嚴打要打到五月啦， 打咁耐， 起碼要五月啦。 咁、啊、牛唔係好沮喪嘅會？ 你冇辦法㗎，你因為你今次係央視報嘛。 係。 你央視報哦，我咁做台戲俾你睇兩三個禮拜搞掂，五日黃金週，跟住成班又話東莞又冇事啦咁樣，咁我央視冇冇面，起碼打到落去黃金週，洗曬太平地先啦， 打勁啲， 打鑊金嘅佢。 好嗱，咁咧就講起呢個興業咧，咁啊我又連帶可以諗起呢個匯豐，咁啊呢個都要講下喎，使唔使頭頭先？ 匯豐業績啊， 係啊， 下一節啦， 下一節啦，好。 大家好。我是姚明豪，你听紧嘅系 www.web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